年了， 真是是是， 难为了你呀。 门环不像一颗红心，是你桂花里边是一朵一曲不平心，不管我家啊送这长短的脸。 人中之邪恶不变，这是我在军中朝思暮想， 也是在那里 面两字明呀。 毕竟男儿都多心，无人两字是聪明，天定你真好听，对你都是那家人情。 光埋怨于我，我在军中也不曾看到你的来信，我倒不来怪你，你倒反而埋怨起我来了。 哎呀，真是岂有此理呀！ 是啊，我也不曾记心于他，倒是把他错怪了。他乃饱受风霜之人，不可难为于他，待我想前安慰他几句就是。啊，官人，官人，官人。家也算是同怨可尽，休再要你不好不负乡亲，粗茶饭饭身呐，黄金倒影，愿此生长相守，连亡离亲。 我从今以后再也不承认了，你也不要借我是仇敌，我们还是一同饮酒吧。 啊，丫鬟，快与你家老爷谈酒来。

下面请听程砚秋演唱的京剧《青霜剑》选段。 Thank you.